2018年亚洲足联女足亚洲杯赛预选赛第二小组比赛在平壤的金日成体育场开始进行。4月3号的第一天比赛上，朝鲜队以8-0大胜印度队，乌兹别克斯坦队以2-1战胜了中国香港队。比赛将进行到4月11号。